听说今年仅限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4号11:33的0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片花已经告诉各位了，因为中非论坛的这个如火如荼的召开进行当中，我们今这个节目呢，策划了很多关于非洲的一些达人的回馈。 对， 去过非洲之后，他们的感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现在还没有去过非洲的朋友，现在的非洲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有好多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是不同的。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哎呦，他现在已经是人生新的阶段进入了， 是的，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角色。 是的、超级辣妈、超级旅行大人小美， 欢迎小美。 大家好、 怎么样，这个现在的感觉，生活变得很充实是不是？ 反正肯定是进入了另外一个 人生阶段了 、我记得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还是刚怀孕3个月呢。 是啊，对，我们觉得啊不错， 对， 恭喜他。 现在宝宝已经都3个多月了 吧， 现在宝宝已经五个月了 、时光飞逝哈， 是真快。 现在就想，如果就是以前是单身的角色，比如恋爱的角色，没有小孩的时候，对旅行的认识和做了妈妈之后对旅行的认识有没有变化，你心里面觉得 肯定有变化啊。我原来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肯定就是 想走就走， 首先就是抬屁股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就是属于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那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跟我父母说，有的时候我父母是通过看我朋友圈才知道我出去玩了。 哎， 你女儿不在国内啊？ 我妈就说你怎么又不打招呼就 走了、 以前是这样的状态，现在肯定不可能了。 是的， 现在我去哪儿我都会心里会想一下，就是会惦记自己的孩子， 是的， 就觉得把他放在家里是不是太可怜了、然后会想的是想带他去，但是他现在又太小了、所以呢就不会像以前的。以前我是属于有三天小假我都会出去玩那种。 对对对，以前他可风风火火 的 呢。 的 对、你看人一生小孩之后他会变化的、变得更加的温润了，对不 对？ 对， 把他给拴住了。 嗯，气的。 是气的。 其实也不能说是拴住了、就是心里有一个有一份牵挂。 其实你自然就不太想出去了。 对，是心甘情愿的那种。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要跟着小美呢去非洲的坦桑尼亚哈。非洲的坦桑尼亚到底带给他什么样的感觉，在那边经历了什么。如果大家没有去过非洲，没有去过坦桑尼亚，想要去这个地方的话，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王小美美眼中的坦桑尼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络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好， 大标题告诉我们，埃及摩洛哥入选中国游客出境游十大目的地了。 当然是十大首选的目的地。对，你看这都是一些非洲的国家哈。 没错啊。 近日呢，这个某一个网站基于游客出行及搜索的数据发布了2018中国公民非洲旅游报告。报告显示呢，中国赴非游客那真的是再创新高、增长速度持续保持高位，年均增幅超过了40%。中国游客出境游十大首选目的地，非洲国家居然占比高达30%。 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是。在赴非游客中，年轻父母的亲子游需求增长显著，亲子游也超过了30%，其中13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46%。而且呢，这个报告同时还揭晓了中国游客最喜爱的十大非洲旅游景点和十大玩法。非洲真的日益成为了关注深度游、品质游的中国游客首选的目的地， 非常的契合我们的契机哈。 对， 通过近5年中青旅遨游网赴非洲客的一些订单数据显示哈，像对非洲啊、动物大迁徙、文化遗产等关键词浏览的情况是与日俱增的。结果显示，埃及、毛里求斯、肯尼亚、南非、突尼斯是中国公民赴非洲旅游的5大热门目的地。 哦，是这样的。那当然随着签证的放宽呢，在出行时间选择方面也是更为灵活。数据显示，像春节、11黄金周还有7、8月的这个暑期，这三个主要旺季累计出游人数总占比已经达到了48%，差不多一半了。同时呢还有更多人选择随时出发， 好让人羡慕。 哎呀，这也得是经济和时间都有啊。 对，都有 啊。全年其他月份赴非洲人数也是比例较平均，就是较为平均在6%到8%之间。那从提前预定的天数来看，随时出发的比例明显增长，15天内出发的人群比例高达19%。 而且随着这个出去的、玩的经验越来越多，大家从买、拍、照变成了深度旅游、深度体验当地文化的一个感觉。 对， 非常 好的专业了啊！ 希望各位有生之年去美丽的彩虹国度非洲看看去哈。 好的。 第二条，就这个人吧。 我好开心啊！看到这条， 就有一个博士。韦博士在高铁上坐跟瘫了似的不起来，让坐。 对，坐不起来，要么你跟我换，要么你就站着吧。 就这个视频在朋友圈已经传得很多了哈。现在告诉大家，高铁霸座男被列入黑名单，掌声鼓励鼓励。限制乘坐所有的火车系别，网友 掌声鼓励鼓励，哈哈哈。 大快人心 ，真的是啊！我就看到这个视频，这特别的生气。 对，其实我觉得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这样啊。 对，你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吗？ 也不能这样的哈。 对，这个是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网公布的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及公告情况说明。新增因严重失信行为而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247人， 哎呦，不少啊！ 居然能新增这么多人啊！ 是的， 记者也是注意到，这个高铁霸座男 孙鹤， 他叫孙鹤呀， 是的、哦、出现在了黑名单当中，被限制乘坐所有火车级别。 是的，名单于9月3号9月第一个工作日呢在信用中国网站公布了、自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为公示期，公示期内被公示人可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异议，公示期满了被公示人未提出异议或者提出异议经审查未予支持的，开始受到相关的限制。 是的、就他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提出异议的必要了、 对对对，据了解呢，今年3月呢、国家发改委啊以及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铁路总公司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并于5月1号正式实施了哈。 是的，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期限的哈，如果要是严重的可能终身如果不能限制，就是不能乘坐所有的火车级别，那这个就是很重了。 就是我们的言行啊、代表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啊。您这快博士了，都用博士了吧，这种言行让人觉得真的非常的无耻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该警示一下，这个高智商高学历和你的情商以及你的这个心智 行为准则 到底是不是成正比的？ 希望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啊！第三条关于放假的通知， 哈哈哈哈， 值班 放假很 值班 啊，好啊， 中秋国庆放假通知来了，高速公路中秋不免费，国庆是免费的。 是的，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盼望着盼望着，你们的九月来了，你们想要的放假通知也来了， 大家听好了，大家听好了啊！ 是的，中秋节9月22到24号放假，其中呢22、23是周末， 现在还不错哦。 是对、反正本来就是个周末嘛， 对对对， 24号周一是补休的哈、注意注意，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您可别那个、想多了哈。 是的， 国庆节放假安排10月1号到7号放假，9月29、30周六周日上班啊、高速呢是18年国庆节高速免费通行、通行时间18年10月1号0点到18年10月7号的24点啊。 是的，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有的朋友年假还没休的话，刚好你可以休25到30号这几天， 没错没错， 然后就有17天的加油， 很长很长，可以去欧洲感受了吧，非洲感受都可以啊， 可以啊， 非欧洲都可以走一圈了啊。 是的，就是多远我觉得都可以了，17天也够了啊，除了南美可能有点太远， 大家加油、 加油加油，实在不行你要是有10天连假也可以 过来替我们支持班吧。第四条，中国使馆是做得非常的与时俱进哈、而且有警示的作用。现在中国使馆提醒赴斯里兰卡的公民啊，中国公民携带足够的现金及返程的机票。 是的，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8月31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提示说，中国公民入境斯里兰卡不仅需要办理电子旅游证件或者是签证，还需要携带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单和足够的生活费用。 近期呢，有中国的好朋友呢入境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身上未携带足够的现金或者返程的机票，被斯里兰卡移民局原籍遣返。 你回去吧。 啊，这么轻描淡写的吗？ 对， 并自行承担遣返机票的费用。 是的，这个大家还是别因为这一点小事、 防不胜防吧。 是，这一个行程不就泡汤了吗？ 对呀、 中国使馆就此提醒，中国公民入境斯里兰卡的时候呢，应该配合移民局等部门检查，如实的说明情况。即便你持有签证或者电子旅游的证件，移民官员仍然有可能要求出示返程或者是续程机票、酒店预订单、足够生活费用，这个确保在斯每天啊最低50美元的生活费，有时候每天这个300-400块钱吧。 对，差不多吧。对 对。然后斯里兰卡移民局执法人员拥有准许入境的最终决定权。 他们职责还挺大的。 对。 使馆还说了，公民入境时需填写入境登记卡、持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的护照、签证或电子旅游签证、旅游的证件啊，经移民局的官员查验盖入境章之后。你租吧，放行了， 放行了，阿姨、 放 不容易啊，终于通过了， 再见了，再见， 对，再见。在2012年开始呢，斯里兰卡政府就要求入过境斯里兰卡且停留期不超过6个月的外国公民、入境前在网上要申请电子旅游证件，获得电子旅游证件者在入境口岸将获发停留期最多为30天的签证。 是， 如果入境者没有事先取得这个电子旅游证件，那可以在机场电子旅游证件柜台申请办理也行。 反正现在是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要求我们出行的都要知道哈，你哪项没准备好没有所听说的话，就会大打折扣您的行程的感觉安排哈，安排不了了，回去了怎么安排，你说 是吧？ 啊，是。 第五条呢，我们觉得非洲这片美丽的国度啊，真的是以打引号的那种无敌的视角俯瞰真实的动物世界。小时候老看噔噔噔噔噔 噔噔， 特别喜欢看草原追逐那方面的那个镜头， 对 吧？ 真的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这不马上就到了吗？ 是的， 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重新迎来了雨季，面积只有塞伦盖蒂十分之一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并不足以维持数量庞大的食草大军，他们就开始了动物大迁徙吗？所以说呢，每年的七到九月，这也是马赛马拉最好的季节。 没错。 那在马赛马拉除了观看动物，除了乘坐越野车寻找拍摄动物之外，还有一种更加新奇的办法，就是乘坐热气球。以上帝视角去俯瞰草原的动物。 漂亮。 不过呢，这里的热气球堪称世界上最贵的热气球之一。 这道道最贵一个小时多少钱呢？我猜猜。 你猜猜啊。 那天呢，听过去尼泊尔什么他们做250美元。 250。不止 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450美元。 哎呀，3000呀， 差不多吧， 3000， 对，一个小时。确实，但是呢，人家确实具有观看性的热气球之旅啊， 就是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 此生有一次从上往下看动物大迁徙的感觉， 对呀， 也是梦想照进现实哈。资讯汇报完毕，时间来到11:45的21秒钟，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小美隆重登场。 好的。 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希望每次嘉宾来我们节目听着这个开场的音乐，可以让他们回想起不久或者刚刚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感觉，对不对？今天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一直有态度的北京大妞小美，欢迎。 欢迎小美。 大家好。 有没有感觉会回到那个 我觉得这两天北京的蓝天白云就让我感觉回到了非洲的那种感觉。因为 风头， 对，因为非洲就是这样的状态，它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那种建筑，对对对， 全是大草原，一望无垠。 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好了，这几天都非常的好。 希望一直这么好下去。 是的。 说到非洲有很多的地方哈，国家和城市，这次主说哪个地方，咱们大概的区域的话。 就是坦桑尼亚吧。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是我第一次去非洲的国家。也是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次，因为我去完非洲玩完回来就生孩子了嘛。所以目前还没有去。 之前最后一个目的地。 对，也是我圆了七大洲的一个，圆了七大洲这个梦的最后一个目的地。 对，最后一站。哎呀，七大洲都去过了。 扎心。 哎呀行了行了，把刀拔出来。 其实说到这次行程也是跟自己的老公一起去的，有很多的照应。当然中非论坛正在北京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感觉两国人民的友好的关系哈。 是的。 就作为一个到访者来说，你感觉非洲人民这个部分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 去之前的时候会有顾虑， 对， 包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非洲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一些， 没有那么发达， 对，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好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就是会比较坏啊，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比较状况，有些什么状况什么的。但是当我去了之后，发现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至少是说，非洲在从事旅游业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非常的职业，非常的专业，也非常友好的。他们因为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吧，其实我们本来 去的时候本来我们是要一月份去的， 嗯， 但是呢因为当时出了一些情况， 嗯， 去不了了， 嗯， 去不了了之后呢 是个人的原因对不对， 对，个人原因，因为当时我老公要做一个小手术， 嗯， 然后去不了了，我们但是在之前我们交了之前一个预定金的时候，对方是说这个预定金是不退的， 嗯， 然后后来我们但是也挺贵的，大概人民币也几万块钱，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那怎么办，也挺亏的哈，后来我就说那要不然我们给对方发个邮件商量一下， 嗯， 看看能不能退我们一部分， 嗯， 我们就试着尝试着发了一下，但是当时是不抱希望的，然后但是没想到那边的非洲朋友给我们回了邮件说不好意思这个定金不能退，他说但是出于你们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帮你们做延期，延期可以保证你们在一到两年之内你们随时过来随时可以用这个， 可以， 对， 哦，那这样很好， 对，因为这个条款是在当时我们签的合同里边是没有的， 没有 合同里面是不存在说可以延期的， 嗯， 但是他们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善良的， 挺好， 对，就是给我们做了延期不会让我们亏损， 嗯， 所以我们就我老公做完那个小手术之后大概休息了几个月，然后我们就半年之后我们就去了， 出发了， 对，就是跟预期的所有的行程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这一点还是当时让我们真的是挺感动的，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就是 我觉得 至少从一出发，嗯，我们就是抱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去的， 这是工作态度哈。其实到了当地也不少的会跟当地的朋友打个交道，像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的居民， 嗯， 他们是不是也非常热情，也很有本土的特色， 对，因为我们这次去坦桑尼亚是两个主要行程，一个是爬乞力马扎罗山， 哎， 一个是去国家公园看野生动物， 嗯， 乞力马扎罗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五天的行程当中跟这些大概十个左右的非洲朋友相处下来，几乎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爬山， 天天在一起， 天天的一起聊天，嗯，天天在一起，其实他们的生活还是挺困难的， 嗯， 因为这些作为爬山的这些服务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一些村里的农民， 哦， 嗯， 他们主要平时可能在家里是种地为生，然后爬山的时候会挣一些外快， 嗯， 但实际上挣的是很少的， 也不多， 几天下来可能也就几十美金吧， 五天， 哇， 几 天下来， 五天下来就几十美金，领队可能会多一点，但是这些，哦，主要干活这些兄弟们他们是挣的比较少的。 那问一下，比如说这几天相处比较融洽，我们哈，哦，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道道和我给他们的小 费，小 费有没有这么要求？ 是这样，小费是必须要给的， 啊，必须的。 对， 哦哦， 这个是在你出发之前，他们给你的合同当中就会显示的， 哦， 是必须要给小费的。 但是小费的金额是， 小费的金额也会有一个下限。就是说，不能低于这个数。 好嘞，好嘞。 比如说，不能低于200美金啊，或者不能低于多少钱？ 一共还是一天？ 一共， 一共， 一共。 然后你把这个钱要给到那个领队，让他去给大家分。但是如果你觉得服务比较满意的话，也可以多给，这个上限就无所谓了。这几天下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就是很发自内心的在为你服务，就是他们的服务意识是很强的。其实你看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装扮，甚至他们用的东西都是很落后的，就是。比如说像他们用的手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咱们应该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蓝屏手机了吧，就是那种很小 的那种， 对，但他们就用那种手机，就很小很小的，就是那种蓝屏手机， 就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种，对吧， 对，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在山上也没有信号发，打电话呀，他们可能也就是听个音乐，随身听个音乐， 我的天 哪，就是 仅有的功能， 对，仅有的功能，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不开心啊或者抱怨什么的， 很享受生活， 对，很享受生活，而且他们会每天为你们唱歌，为你们跳舞， 好棒啊， 然后给你们做很多好吃的，然后甚至还是会依然会微笑服务，就是依然会，对，会让你觉得你的爬山之行虽然体力上很辛苦，但是你的心情是 很愉悦， 是愉悦的。对， 对，我觉得当地人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淳朴，他并不是说为了说啊，我因为是要服务于你，所以我才给你展现的职业的这种。 嗯嗯。 对， 嗯， 而且我们比如说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他们就会先跑回营地去给你烧水，把吃的准备好，然后他会跟你说你先慢慢走，别着急，然后他跑回去准备好了之后，他再折返回来接你，然后他甚至会折返回来了之后带着一壶水过来接你，然后让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给你喝，就让你喝水，让你休息，然后会帮你拿包，甚至说你要是爬不动了他会背着你，就是 天哪， 特别特别的好，这些 背着我们的， 对，这些他不会体现在合同里啊，对吧，他不会说在出发之前说 我会给你提供这些服务， 是 真的是几天相处下来你会 好贴心的还背着我们， 对，他说 对， 好感动啊， 这个好感动啊， 只要你愿意 我就背着你，你只要你愿意，我就一直可以背着你上山，背着你下山。 那他们也会很累啊， 他们自己有体力的 缺失吗？ 真的很累啊，因为我们爬山爬了五天，他们要背着所有的行头，比如说我们的帐篷啊，我们的睡袋啊，我们的防潮垫，我们这些所有的户外的东西， 等于个50公斤左右吧， 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他们要背着五天的干粮食，就是吃的东西， 做的东西， 他们还要背着这些燃气罐。燃气罐是很沉的呀， 是的，是的。 最关键他们还要背着水，水是很沉的， 水也是 密度很大，很沉呀。 还有这个呢，背着这个，如果小美体力不好的话，还背小美。 对，再加一个人， 对， 怎么也得有个80-90斤吧。 对，但是他们就是即使是这样，然后他们每一次跟你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还是会跟你打招呼， 点赞， 说你好呀，慢慢走呀， 好棒啊， 就是这样，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是很舒服、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人其实我们人之间交流特简单，其实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一丈、一万丈，就那种感觉是一样。特别是服务的时候， 对， 特别在这个严苛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是朋友，就一个绳上的蚂蚱。他们的服务让我们觉得心特别暖，那钱都忘记花哪儿了，真的就觉得特别开心。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你跟老公一起上去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服务工作人员的热情哈，对吧？ 对啊，我们俩都是 一个男子汉， 就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我们最后五天爬完山下来之后，就是会觉得特别的舍不得。包括我们回到北京之后，也会时不常想起他们。真的是那样，就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旅行。 对，其实现在小美说眼里还有一些那种回忆的那种感受在眼眸当中哈。 是吗？ 其实我们觉得乞力马扎罗山爬的时候，也会见证很多人的这个连接、经历以及对情感的重新认知。因为我了解爬乞力马扎罗山是有不同的档次、不同的分级的哈，有几天有几天，有几个人几个人那种的。你们通过几天爬上？五天登顶了是吗？六天登顶？ 不是。其实是3到4天就登顶了，但是因为下山还需要1到2天，因为它出于安全考虑，它不会让你很快的下山，因为你下山的时候已经体力很 透支了， 很透支了。然后包括其实下山是比较危险的，比上山要危险，所以它会在下山的时候让你在半山腰住一宿，所以算上下山一共是5天， 5天时间征服非洲最高峰吧？这是 对非洲最高峰， 真是乞力马扎罗山， 海拔大概是不到接近将近6000米。 是的， 将近哇，这个太高了。 你就想吧，这些工作人员是多么的棒和优秀哈。 是， 上面我们了解的非洲人民，其实不管是从业者还是当地的民众，都极其的淳朴和热情。 是的，淳朴热情，而且很善良。 是的，是的。下面段也可以说说爬山的经历，也可以说看看动物住宿的感觉。 对， 让我们更加了解一个鲜活、生动、善良的非洲哈。 是的，了解坦桑尼亚这个国家。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的旅行号1073节目有一个系列的策划哈，会分期不定期的邀请去过非洲的达人，了解他们眼中的非洲，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幸福一生。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 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就每次听这种有非洲节奏的音乐的时候，觉得这个国家就应该是彩色的， 是的， 斑斓的。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内心五彩斑斓的小美，欢迎 小美。 这个说到非洲啊、我倒没去过， 真是没去过， 特别羡慕去过的朋友、 我觉得你真应该去， 是不是？ 是吧？ 真的应该去。 掐指一算，我们再加。 掐指一算，对，你好好值班，咱们好好值班啊！ 没得邀请可以去的。 对，其实非洲这一片大陆，因为近几年好像慢慢的火起来了，以前也很少有国人去到那里哈。 我们地下资金不是爆了吗？ 对， 大家这个排队率很高。 是的，然后就是走进非洲大草原，小美，你觉得它值得去？或者说应该去的点在哪儿呢？ 我觉得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向往的旅游地不一样、反正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向往那种就是任何的风格的旅行我都想 去看看、 都想去看看。 所以说你内心是五彩斑斓的吗？ 就是一些小景观的国家我也喜欢，一些这种辽阔的景观的这种国家我也喜欢，就是什么风格我都喜欢，我都想玩。所以非洲是我一个一直的一个梦想，这次算是终于是实现了。除了爬山之外呢，我们去看了野生动物，这个应该是所有非洲行当中的一个 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在非洲那肯定是在咱们这儿不好看了，对吧？那就去人家那儿肯定是最好看的，而且是真的是很原始的、原生态的那种，不是野生动物园，而是国家公园，它没有人为的说去投喂啊或者是那种的，都是野生的，真的是野生的， 就是 凭本事活下来的， 弱肉强食， 对， 就是自然的生态链嘛。 对， 就比如说狮子把斑马吃了、吃了就吃了， 对 吧？你厉害你就跑得掉了，跑不掉就被狮子吃了。 物竞天择嘛， 真的是物竞天择。我跟你说，小兔子基本上在这都不存在的， 没有兔子， 没有兔子， 没有兔子。 哎呀，我还是溜了。 给鹰气的， 鹰说这一片已经找不到食物了。 好像是有秃鹫。 对，嗯， 大部分看到的动物就是 柴狗啊、秃鹫啊什么那些。 所以它变成食腐动物了吗？ 豹子、狮子、斑马、 犀牛 、水牛、 羚羊、 角 马， 对，然后还有一些鹿类的一些动物，就是这些是比 常见的， 我们比较常见的，但是它的那种状态是我们在国内的这些野生动物园你可能看不到的。野生动物园你不会看到一个豹子正在吃一个斑马这种 场 景，对， 你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但是 看到豹在吃鸡，哎呀， 对，它可能是在吃的是 还是那个鸡肉 投喂的嘛？ 对，人工投喂的那种东西，甚至可能都是烹饪过的那种。对，在那块就是我跑得比你快，我就把你吃了， 是的， 就那种感觉。 哎，我们人作为这个参观者、到访者，进这些比如说各种大国家公园的时候，一般都是以越野吉普车为主的承载方式。 哎，这是肯定的，因为它那个国家公园它是没有经过人为的，就是这种修理的，它都是土路，然后都是那种石头路，很颠，所以你必须要开那种四驱的越野车，就是底盘比较高的那种，然后还要有那种就是经过安全保护的，它周围会给有一些铁的那些护栏， 还有这些， 对，它因为它会避免一些比较凶猛的动物，它 蹭就跳 上 来， 万一 之前 有这种 跳上车的， 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控制它们野生动物的这些习性嘛，对吧？所以只能是我们人类自己做好自我保护呗。 对，其实呢，比如说啪。跳上来的一个小豹子，咔，回头说：“妈妈，我成功了，我跳高冠军。”然后咱们吓一跳，哎呀， 对，跟妈妈说：“行了，下来吧，下来吧。” 其实就一跃而起，试一下，大家不用 试一下， 太紧张，对吧？对， 所以就是。大概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四驱的越野车，然后有一个护栏，但是它会在车顶上的时候，那个车顶是可以打开的，就是那个顶棚是可以 打开的， 推上去，推上去之后人站起来，然后 拍照， 底下有个比如椅子呀，你站在椅子上，然后头伸出去那样拍照会安全一点。但是你要从侧面的窗户拍照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侧面窗户它相对来说高度比较低， 对， 你一个动物扑过来就扑着你，高一点的话就会安全一点。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拍照。肯定是需要一些比较高级的摄影装备，但是我们这次没有带特别高级的摄影装备，就是因为真的是太沉了，然后增加旅行负担嘛。另外一个，我们俩其实对摄影不是说特别 讲究哈， 我们比较喜欢去看。 就是走进心里，在我脑海里待着就完了。 是的， 对，我们比较喜欢去看，去记在心里那种的。当然也。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嘛，有的人去非洲就是喜欢拍照， 摄影师肯定 对他喜欢拍照， 就是想 他 你得记录下来， 他的快乐来自于拍到一张好的照片， 没错， 对， 而我们的快乐来自于看到一个好的场景，大家 看到一张拍的好的照片，哎， 是的，不，我们直接拿手机录下来， 对，我们就是大家的追求不一样，这些都无可厚非，然后我们就带了一个微单吧， 微单可以， 微单其实可以，我觉得， 对，长焦。相对来说稍微弱了一点，但我们觉得也无所谓。 那比如说，就是咱们坐在车上，道道、准子、小美，咱仨坐在车上，有一动物离咱多近呢？大概多近就可以拍到？比如说是老虎，不是豹子呀、狮子这类这种动物，三米、五米， 大概没有那么近。大概有的比较近啊。我们碰到一个长颈鹿，就在我们车边上过去，可能也不到一米吧。有一个长颈鹿，对，长颈鹿它也走得比较慢。长颈鹿走得很慢很慢，然后我们就只能是把车停在那儿等着它过马路，过去之后我们再走。 它大概有多高呢？ 五米 我觉得不止吧， 是吗？ 得有10米。 那这样近距离的去观看长颈鹿，还是野生的这种，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撼？ 10米啊， 长颈鹿 高， 很震撼，但是不害怕 啊。对 对， 因为它是生性是比较温顺的。 对对对， 这时候有人给长颈鹿打电话， 喂。 看不见啊，什么事儿？ 对， 长颈鹿一般是属于不就不理你，不搭理你。其实别的野生动物，只要你不招它， 它也不搭理， 不会太去搭理你。比如说像我们理解为就是狮子跟豹子、老虎，这些都是比较凶猛的。但是你要是不惹它，它 也 不会说去主动吃你， 就在填饱肚子情况下，他不会理你的，他待着休息。人家对， 其实他会对一些其他的动物会比较有感兴趣，比如说那些小鹿啊，小的斑 马 呀那种，他会比较感兴趣。只要他一旦逮上了，你就必死无疑。 是的， 但是他们可能吃饱了一顿能管好几天。 是的，是的， 就是不会说天天去捕猎。 之前呢，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嘉宾反馈哈，在非洲遇到非洲象的时候还比较危险，因为大象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它怎么。 你说到非洲象，我们这次遇到了一个状况，真的是把我吓坏了。 是不是？ 我们当时是第一天去那个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住在了那个草原上的一个酒店。 嗯， 因为草原你住酒店的话，不可能是那种高楼大厦那种酒店，它就是一个帐篷酒店。帐篷酒店相当于我们就是住在草原当中一个帐篷，住在那 个小点点。 对，然后你夜里睡觉的时候，周围都是野生动物。 哎呀，我就我这睡眠，我跟你讲，我这一晚上 就 琢磨，全是一部电影，走出非洲， 走出，我怎么能逃离非洲？ 当时就是那个感觉，那是我们第一晚上 啊。 然后呢，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说，我想的是啊， 动静什么， 可能是晚上得有野生动物， 肯定有啊。 但是只要我们不出去，应该没什么事儿。 嗯。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躺下睡了，还没关灯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们正对面是那个帐篷那个门啊。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右边听见了一个巨大的脚步声，就这样砰砰， 跟电影。 然后那个声音，你就会感觉离你这个帐篷 越 来 越 近，越来越近。当时啊，我当时就第一个反应，我说完蛋了，我死在这儿了。 嗯。 因为当时我第一反应，它是一个类似于豹子或者老虎、狮子之类的那种动物。然后呢，我就 估计想小了。嗯， 对，想小了， 然后 那么大声， 然后就听见他那个声音，他先开始在我们帐篷这边，然后就听见砰砰，然后他那大脚丫子在走，然后他就绕到了帐篷的正门口， 嗯， 绕到正门口的时候， 还有影是吗？ 他没声音了 啊， 他没有声音了。然后我们躺的那个床刚好正对着那个门嘛，我们当时就想，这个是个什么动物呢？他是不是会冲进来啊？然后结果他又绕到这边了。 嗯， 又绕到左边了。绕到左边之后，它那个底下不都是草吗？ 嗯， 然后就看见它那哐哧哐哧吃草。 哦，啊，不是吃的。 然后呢？后来 给他老公气。 我跟你说，当时我就吓得、啊、 害怕， 浑身发抖，一点都不夸张， 嗯、 浑身发抖。然后我老公就往那个被窝里钻，他说。他就直挺挺的往被窝里钻，他说 出溜下去、 哎。他说：“哎，我先睡了啊。”然后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种爱咋咋地的那感觉了？他说：“爱咋咋地吧，我先睡了。”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没办法，我就开着所有的灯，我就僵直的坐在那个床上，浑身发抖，一点都不夸张。 嗯、 当时我就想，完蛋了，我要死在这儿怎么办？我当时就抓着我老公的手说：“咱俩是不是走不了了这趟？”然后我就那样。 没有 他说对，然后他说睡吧，他说那个就顺其自然吧，睡吧，他说你现在 也没别的 办 法， 没有办法、哦、因为手机没有信号， 嗯、 哦、我们也联系不到前台的人、哦、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出去， 嗯， 就是你们一个一组在这， 只有我们一个帐篷在那儿、 啊、 我们旁边是没有人的，然后我们的那个他们 那是在害怕， 对， 他们那个前台就酒店那个前台是另外一个帐篷，离我们走路可能得有至少得有五分钟的路程吧，走路、 哦、 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 哦、 至少有个几百米嘛、 就像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些工作人员也有经验啊，比如说咱们入住之后说、会有一些大型的食肉食草类动物经过你们的帐篷，会嘱咐你们吧， 他会说了、 哦、 但是当时我们没想到是这种感觉、 哦、 他 真 的 有 你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嗯、 是的。 然后我当时当天晚上就吓昏过去了、 啊、 然后呢后来我老公说他就说睡吧，顺其自然吧、 然后怎么没有回应， 只能这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出去、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好紧张， 就别动了、就别出动静了、就这样。然后我就一宿都没睡好， 人家吃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之后，我们就赶紧到前台去问这是什么，然后前台的人说这个是一头野生大象 啊、 然后那个他说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周围有很多的野生大象、他说你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帐篷里边放任何吃的，因为大象它不会故意的去伤害人，但是如果它一旦闻到有吃的东西，它会把你们的帐篷掀翻。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这个是要注意的， 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对，然后当时我说，幸亏我们包里 没 有东西，因为它的嗅觉很敏感，它会。如果闻到有吃的东西，他会用他的大鼻子把你的帐篷掀翻， 也很危险，很危险。 香蕉牛奶， 然后去 脆脆鲨， 对对对，然后他会去， 太吓人， 故意的去就是把帐篷掀翻，然后去捕，就是去捕食。 他的目的只是吃那个食物， 对， 他 并不是想伤害你， 对，然后 要吃。 然后酒店的人说，他们的那个酒店后面的厨房已经被大象不知道掠了多少回了。 嗯， 大象其实是草原之王。 对，其实大象也 庞大， 它也尤其野生大象脾气是很大的， 但是在草原当中，这次我知道，在草原当中其实最厉害的动物并不是老虎和狮子， 是什么？ 而是水牛。 哦， 水牛有一个特点，如果你碰见成群的水牛是没有危险的，如果你碰见两到三只或者一到两只水牛单独的结伴出行的话， 为什么呢？ 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马上爬到一个高的地方， 嗯， 因为 攻击你， 水牛不会上树，所以你要爬到高的地方保证自己的安全，否则的话你可能必死无疑。 为什么呀？ 因为水牛非常凶，非常凶。 那我没招它，它也会那个， 它会主动攻击你 哦。 把这红衣服脱下来。确实是确实 真的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司机就说，他说他就带别的客人的时候就碰见过水牛，就故意去撞他们的车，差点那个车就翻了， 很强壮很大， 那个水牛劲儿很大的， 他那个水牛那个鸡叫不是这样以前长的吗，就很厉害，但是成群的水牛会好一点， 是的，我估计可能他们就是也知道自己落单了，所以就也比较有 暴躁暴躁， 对， 其实大家确实对去看那些野生动物的时候，它毕竟是个纯自然野生的环境哈， 对， 虽然有很负责任的向导，有经验，有保护我们的四驱车，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喧哗啊，不要什么开闪光灯，这些一定要规避。动物不知道嘣惊一下，它就开始 对啊， 攻击我，对不对？ 尤其是你开车路过一些地方，旁边有地上有就是老虎在睡午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大声喧哗去吵它，或者用个小石子去逗它， 你可千万别， 千万不要别不要那样。一是我觉得自己不安全，另外一个我觉得你打扰人家 也 是也 不好 不厚道嘛， 对， 人家好不容易睡个午觉， 对， 是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就比如说住在那一晚嘛，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十二点多会有饭吃吗？还是自己带着干粮？ 对，自己带也可以，然后他这种国家公园这种游玩的路线，他会帮你去准备一些 午餐，不同的规格是吗？ 不同的 有不同的规格 、但是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会吃的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一瓶小果汁啊，然后一个面包呀，或者一个三明治啊，或者什么的，吃的比较简单。 不错了，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对，因为你既然来到这儿，你肯定是要感受嘛。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你去那儿不是为了吃大餐去嘛， 对 吧？ 对。 有一回我看那些就是演员、艺术界的朋友去那个非洲草原，还有那种跟着大的那种车，它不是那种吉普车，是那种应该来自房车那种的，防弹车那种的，还有专门给你做那个什么，那是比较豪华的，住在营地里的那种去游览草原的方式哈。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欣赏的水准哈，我们可以变成就是这个草原中的一员，跟大象比肩啊。 对，飞上天跟大象肩并肩吗？ 对，这一程你觉得有一些提示大家，比如说将要去的朋友，在卫生上、饮食上，你觉得是比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差，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是这样，就是首先你肯定要打防疫针嘛，就是提前，比如提前个一个月，防疫针打好了，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你要打。然后打完之后呢，这个防疫针一般能管个几年， 几年 ， 对，几年之内你去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在去非洲的时候，你肯定要去定一些行程，定行程的时候你就去选择一些正规的公司， 必须的，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可能正规公司相对来说收费会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多花点钱买一些保障还是有必要的。 这人的意识在转变哈，必须。 我觉得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对，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公司，比如说订当地的行程，是在国内订好的，还是到当地去订的呢？ 公司是对方的公司，是非洲的公司，对，不是咱们国内的公司，是我们就是提前在网上去找，那个。 找到对接的、那个、 当地的公司，对，然后当地的公司他会帮你去安排你在当地的这些行程， 明白， 比如说爬山的时候他会给你安排，比如他有一些所谓的套餐吧，就比如说他你是想五天爬完这个山，还是想四天爬完这个山，因为爬这种高海拔的山你一定要有一些正规的组织带着你去，比如说像他们爬珠穆朗玛峰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自己上去， 是的，是的， 太危险了。然后他会安排你四天还是五天，你自己去选择，也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以及你自己想花多少钱。你想花的多一点，你就好多人伺候你；你想花的少一点，就少一点人伺候你。 明白，明白。 这些都自己根据自己情况。 对。 然后你这个看野生动物也是，你是想去两个公园，还是一个，还是几个？然后你想 自己选择， 对对对，你想租一个什么样的车？然后都是自己不同的套餐，你自己选择。但是你会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公司去帮你安排这些行程， 就没有什么那么多麻烦事儿， 没有那么麻烦事儿，而且。吃的东西虽然是不是什么豪华大餐啊， 卫生没问题， 对对，但是至少是干净的，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因为你出行在外，如果说吃的不 就别那么讲究了， 就是只要不闹肚子， 对，就行 就 可以 就可以了。 饮用水方面怎么样？也没问题哈，就自己喝瓶装水。 饮用水就是瓶装水， 瓶装水， 反正它的自来水是不能喝 的。好 的 好的， 对，你就是到超市啊，或者是酒店里面去买瓶装水。非洲也是有一些不错的酒店的，比如说我们在草原住的那个酒店，虽然说。 就是有帐篷有野生动物还是挺吓人的、哦、但是它还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嗯、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在非洲大草原上住一次帐篷的感觉， 那相当相当 就是真的很过瘾、 啊、 就是 你大家不用担心，就里边别放东西就行，吃的没有味儿， 太爽了， 对、 嗯、因为它这个帐篷的选址它也会远离那些食肉动物， 对 对 对 对对，它会肯定是会考虑到这个层面、 嗯、 它会考虑到去远离那些比如说狮子豹子那 种危险性的， 嗯， 那野生大象是没有办法，但是反正就是提醒去的朋友、 嗯、 你就是不要随身带那么多吃的让大象闻到就可以了， 对对对， 大象鼻子可长了， 是的，所以说嗅觉发达嘛 这个彩虹的国度一定会有阳光下你看不到的身影，这身影也许是一些叫不上来的名字的动物、 嗯、 也许人们朴实的热情，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去用眼睛发现的，对不对， 对、嗯、其实我们今天是主说了坦桑尼亚哈，它只是非洲这是 国 家的一个代表， 对， 但实际上非洲大陆特别的广袤， 是的， 风情也是多种多样。 有没有去过城市坦桑尼亚？待没待城市？ 没有， 没有，只是在草原了。 对 对 对，因为我们从北京飞的时候就直接飞到了乞力马扎罗， 哦， 飞到了那边的一个， 目的性很直接， 对，很直接，就是爬山和看动物，没有去城市。但是我觉得来日方长嘛，我们以后肯定还是要去非洲的。非洲大陆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穷尽的一个， 既神秘又年轻， 对， 因为去的人不是很多，对不对？ 是的，它还有更多的美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而且我觉得它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嗯， 就是它各方面的便捷性呀，然后卫生啊、安全性啊，包括旅游的一些让大家能发现的一些美的东西，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嗯， 以后去非洲玩的人会越来越多。 对，而且交通也是越来越便利哈，由我们中国去 对对对 帮助他们修的铁路， 互相帮助，对， 是的， 也希望中非论坛的顺利的召开哈、 嗯， 也谢谢小美精彩的分享， 谢谢小美。 对，当了妈妈之后有没有再去玩的计划？下一站去哪儿？应该对，五个月了呢， 这个我觉得得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吧。 有没有 我还真计划好了， 是吧、 啊？ 是不是、 啊？是吗？ 对，大概就是国庆节的时候吧， 国庆 我准备去一趟荷兰， 是带着孩子吗？还是自己啊？ 啊， 哇， 因为我其实是不舍得的、 啊、 不舍得孩子的，但是我觉得生孩子也挺辛苦的，我就 犒劳一 下， 犒劳 一 下， 对对对， 是的， 然后老公就在家带孩子了，是不是？ 不是，跟他一起去啊、 哦、有家人照顾孩子， 对，因为我想的是孩子现在小、嗯、可能还不认得人呢、嗯、 对对对对对， 可以出去，等他长大了认得人了就不好走了， 带着出去呗、嗯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小美聊到这儿，希望她的下一站荷兰行程一切顺意哈。 是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团世界那么大，我们有必要去世界看一看。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在树的那边，草地上边，有一群蓝精灵，它们聪明又机灵，羽毛绚丽又美丽。我叫蓝歌渠，就是鸟类中的蓝精灵。蓝歌渠，蓝色是我们羽毛绚丽的色彩。渠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句号的句，右边是一个鸟字，这说明我们是翁科歌渠属的鸟类。 我们蓝歌渠别名青渠、蓝电缸、小琉璃、蓝尾巴根子等，和其他鸟类一样， 蓝歌渠也是雄鸟漂亮，雌鸟往往外表普通，特别是繁殖期，母鸟因为肩负重任，如果自己的行踪被天敌发现，就会直接威胁到下一代。所以蓝歌渠的母鸟几乎没有什么亮丽的颜色，而雄鸟则永远用它迷人的色彩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蓝歌渠体长约14到15厘米，雄鸟背羽及飞羽都是蓝色，尾羽蓝色更鲜亮，胸腹部几乎纯白，像一位穿着蓝色礼服白衬衫的绅士。 我们蓝歌渠属于鸣雀，以叫声婉转而著名，善于学习其他鸟类的叫声特点，栖息于灌木丛和草丛，常见在地面活动，营巢于林下树丛中，每窝产卵5到6枚。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产下的卵并不是白色，而是玉蓝色，所以我们的颜值可是从出生前就很高了。像我们蓝歌渠这样颜值高的鸟儿，当然也喜欢在颜值高的地方栖息咯。大兴区蔚山庄镇的月季主题公园就有我们的身影。 大兴区蔚山庄镇位于北京南中轴线的盐城县上，距离六环路3.5公里。月季是北京的市花，不同品种的月季的自然花期从5月份可一直持续到11月份。月季主题公园和月季博物馆就位于蔚山庄镇蔚永路的南侧，其中在古老月季文化园中可以看到很多月季的老祖宗，比如最古老的月季品种小果蔷薇，这个品种诞生至今已经有2500万年历史，还有现代月季鼻祖法兰西月季，它是由中国的古老月季与欧洲蔷薇杂交而成，现在西方情人节出售的玫瑰绝大多数是它的后裔。 另外这里还有罕见的北京和平月季，它的背后也有着传奇的故事。相传我国月季18世纪引入欧洲，当时英法两国正在交战，为了让中国月季由英国安全地传入法国，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除此之外，这里还有罕见的古装月季，通过巧妙的嫁接技术，一颗200-300年的古装上可以实现红色、黄色、粉色双色月季花朵竞相开放。面对鲜花和美景，我们蓝歌渠这样的美丽鸟儿都流连忘返了。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随时有新的发现。 我今天